断这一生的煎熬，往后是阴霾，往前是山脉，想逃也逃不开。命运在主宰，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哪管桑田，哪管沧海，轻轻声笑笑，该忘的忘不掉，红尘困住我年少。原谅我藏在心里寥寥的荒谬，试着面对天地当号，人生笑笑门前梦绕，想你也燃烧，前程看浮生走一遭。慵懒的风人情的寂寥，写往事情长 正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梧桐。正月初四，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是张杰的《剑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张碧晨《彩绘》。 白，轻轻地，轻轻地，等一双温柔眼睛，河岸边洒满了婆娑的树影，骄傲的花在雨中矗立，期待蝴蝶不知靠近的声音。花慢慢地，慢慢地，又开到谁的脸上？倾听着风的秘密，我留下一双足印，跟着憧憬走下去，练习着一呼一吸，为了这一次不弃遇见你。天上的飞鸟伴水里的鱼，我的彩盘，你的画笔，翻不上数不清的千丝万缕。每一声音，每一句 世界留下了我和你， 世界上的每一种好只为懂他的人盛装而来。一个人有太多的世界，其实都是身边有多少个真正懂你的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周遭那么的喧嚣，我们却活得很孤单。浮躁的城市，迷乱的人心，多少好被辜负被遗弃了呢？林俊杰，金沙，期待你的爱。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 Why 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想要找回来，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自己的节拍。 只有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我自然别人的坦白，你的存在的存在，能够你没放手，我一眼就看出来，是因为爱。我猜你猜手去 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陈怡爱惯心曲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想你说的话不是我说不着，想跟你说的话嘴里不自半假，想跟你说的话想嘴里没有，有话想说想想就好，想把电话给你反正有一点吵，想把电话给你时间还是太早，想把电话给你怕你说我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疯掉，想你起来的心自己是个潦草，想你起来的心情绪是个浮躁，想你起来的心情我按耐不了，有话想说清醒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白，想写封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来地球跑不跑就停，飞腾不了寂寞咆哮，情热思念不断发酵，想来地球跑不跑就停，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来地球跑不跑就停，飞腾不了寂寞咆哮，情热思念不断发酵，想来地球跑不跑就今夜燃烧不了，就今夜燃烧不了，但是这地球跑吧，想说写信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了，想写封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来地球跑不跑就停，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来地球跑不跑就今夜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来地球跑不跑就停，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来地球跑不跑就今夜燃烧不了，就今夜燃烧不了，空虚的地球跑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安安心心，简简单单，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儿，请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即使不在今天，总会有一天的。正月初四我们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晴雪。 我昨天的笑容也 今夜的伤痛。当幸福飘到我肩头，你转身扬起一阵风，于是幸福吹散成寂寞，于是寂寞被锁在眼中。 放假是种什么滋味呢？我们会经常想到要放假，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蔡健雅《好想放假》。但是呢，等到假期真的过了一大半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实在是太没意思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蔡健雅专辑纪念当中的第七首歌《好想放假》。哒哒哒哒 沙滩，

相逢，人世间一欢聚散一恋烟，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下就是一度的苦寒，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藏在我斯托克的湖岸，沉寂轻叹。撒哈拉满天狂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相逢长征万里相逢，人世间对抗聚散一恋恋，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撒哈拉满天狂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谁不争锋，长征万里相逢，人世间悲欢聚散一夜夜，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 Now I'm mixing up the drink.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m good, I'm good, I'm great. Though it's been a while, now I'm mixing up the drink.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And I seen her get a bitch in the pool. I seen her, I knew she had to know. I seen her take it down by the tequila.I'm not the leader, I knew I had to meet her. Ooh, she mine, ooh, the girl from the behind. Ooh, she mine, ooh, the girl from the line. Angelina, looks like Angelina, like Selena, half shaped like Selena. I'm thinking of one of the days. Talk about girl, I don't even know her name. Talk about girl, I don't even know her name. I'm good, I'm good, I'm great. Oh, it's been a while, now I'm mixing up the drink.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 really understand. I've been poppin' just for three in a row. I'm down to do it again, I'm on a roll. I've seen him outside trying to reach you. He's trying to leave him, you said I'm the reason. Tell me lies, ooh, girl, tell me lies. Stay in your mind.For the night, I'm the realest. She said I'm the realest. Happy genius, big game, be the meanest. I'm like, fuck up, take a look for the name. Talk about girl, don't even know her name. Talk about girl, don't even know her name.

后悔，至少一切都值得回味，也不必在意结果为了谁。也许相爱总会有路转所归，失去拥有也不是绝对，也许错过的快乐都能追回，也许一点距离只是为了重新依偎。也许相爱总会有路转所归，失去拥有也不是绝对，也许错过的快乐都能追回，也许一点距离只是为了重新依偎。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每到过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很烦一件事，就是家里人的各种问题。如果说你还没有成家没有结婚的话，可能就会逼婚让你去相亲。如果说你已经结婚了的话，就会开始说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呀，老大不小的啦，我们也想抱孙子。如果说你已经有孩子了呢，就会碰到一些老是拿着你们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来比来比去的，其实这都是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然后听到的歌是许美静的《至少》，正月初四，我们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朋友的酒》。 快把酒马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多欢畅。就像朋友的这杯烈酒，烫我心上，温暖我凡事，别放在心上。 朋友今宵多欢畅，理想改变了我们的模样。

样东西如果你太想要，就会把它看得很大。所以呢，我的劝告是，无论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的从中跳出来，如实的看清它真实的位置，这样你到了也不会忘乎所以，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接下来听到的是萧敬腾《到不了的地方》。 我闯了祸，你却还拉着我，这一吻我无力再承受，转过头不让你看见我软弱，就怕你是同情我。原来我的出发只是想逃走，只顾挣脱却不曾为谁停留，异乡的星空依然沉默，只愿你能看穿我在怕什么。回头那天会不会有谁救赎我，还是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吹过的风筝在我身后，声音在远远越吵，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现在才懂 从未的完整，问也不问。

说你要离开我，请诚实点来告诉我。张震岳的这首《朗朗上口的爱之初体验》可谓是80后90后心中的 K 歌神曲，屡屡勾起了歌迷对青春的感触和初恋的回忆。曾经哼唱着爱之初体验度过了懵懂的年少时光，转眼之间我们已经长大，回忆起青涩年代，当初陪伴你的那个人现在过得还好吗？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诚实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上次一样的难免。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点你也说不出口。你认识了帅哥就把我丢给他，天气热的夏天即将寒冷冬夜，想要买酒来浇忧愁，却懒懒不想出去走，想要来一饱长寿夜，发现我未满18岁。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双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双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双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6。 三和波士骐达奔驰 4S 店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买奔驰修奔驰就到三和波士骐达奔驰店，春节期间正常营业，电话031637258888。